新传媒小哈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蔡电台播报干要新闻。李显良总理甲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会面，就两国要如何针对全球甲科学减碳工作加强合作进行讨论。双方期待应该密切合作，推进大家在能源方面的共同利益，并且加深亚细安成员国在低碳能源的合作。满十八岁公众也对节日起上班无用，即将由美国制药商由沃沃克斯生产的冠病疫苗。卫生部发表文告讲，全岛二十个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将对下星期三起开始为公众拍这款疫苗。设在新民境的碧山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也对这个月二十四号起提供这项服务。本地官兵单日新病例会升到四千宗以上，报四千两百九十一宗，另外有一人死亡。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十二宗新病例由境外输入，主要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小可达到一点四倍。新加坡合作文化中心将在今年较晚时阵成立研究团队，加强新加坡合作文化的研究工作，让国人深入了解本土文化。研究团队将跟社区合作，并且成立学者和兴趣小组等团体专业知识来协助展开研究。朝鲜通报出现头一宗官兵死亡病例后，搁再有二十一人病逝。另外，昨日搁再新增加十七万四千多宗发烧病例，目前已经有超过二十八万人伫咧接受治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大流行疫情是建国以来的最大灾难，但是伊相信朝鲜有办法克服危机。马来西亚的官兵新增加病例维持在三千宗的水平，另外有五个人死亡。根据 COVID-19 网站的数据，马来西亚昨日新增加三千零二十九宗病例，比前日较少。多数的新病例是本土病例。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火，至少二十七个人死亡。根据报道，一座市政楼馆的商业建筑是第一昨日暗头就起烧，目前也阁无清楚着火烧的原因。根据消防员讲，火患发生的时阵，相信有大约七十个人伫建筑内，不过建筑物内无消防通道，死者多数是因为吸食。另外有二十外个人受伤。新闻报告完了。